银色的狼王在月色下熠熠生辉，那层月色落在他身上，像是自己都会发光似的。在山崖上，狼王银色的毛发随风飘摇，宛如一尊精致的艺术品。然而任小素一点欣赏他的想法都没有，他现在只想跑。不是说狼群已经离开113号壁垒的地界了吗？不是说他们进了几百公里以外的山脉吗？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那山崖距离这里并不算远，只需要10分钟左右，狼群恐怕就能赶到这里。而且最让任小素担心的是，其他狼还不见踪影，如果他们已经在靠近了呢？ 快走，进峡谷！ 进峡谷？你疯了吧你？进峡谷不是找死吗？ 不进峡谷，现在就得死！ 任小素冲到皮卡旁边，抓起那一只还算完好的大老鼠，就往峡谷里面跑去。他是和狼群打交道最多的人，所以他很清楚，如果不跑，那么他们将要面对多么可怕的对手。兴许是壁垒清剿荒野时将狼群的天敌给清理了，所以狼群如今在荒野里来往自如，毫无畏惧。任小素回头看了一眼，他赫然发现身后的那些人竟然还有心思去篝火旁边取自己的行李物品装到车上，似乎是狼群看起来还相距很远，以至于大家并没有特别慌张。而且任小素说狼群不敢进入峡谷，也给了这群人底气，只要进入旁边不到10米的峡谷，大家就安全了。任小素心说，这群人是真的不怕死啊，都什么时候了，竟然还去拿自己的衣物，起码也是先拿食物和水吧。这个时候，任小素发现整个队伍里最清醒的就是他、杨小锦和许贤楚。许贤楚第一时间去车上取了枪械和弹药，而杨小锦则拿枪胁迫着一个司机上车开车。不过任小素能怎么办？总不能陪着他们死吧。他一边往峡谷里面跑，一边看向两边的绝壁，似乎这绝壁虽然陡峭，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攀爬的借力点。任小素观察这个是因为他很清楚，之前他给其他人说狼群不会进入峡谷，是想隐瞒他如何活下来的真相。可他自己很清楚，当初狼群是追进峡谷里面了，根本连犹豫都没有犹豫，所以狼群一定会追进来，到时候如何逃生变成了大问题。汽车确实是很好的代步工具，可问题是如今汽车在平地上能不能跑过狼群都两说，更何况是在峡谷里的石子路上了。前几天四人部队和狼群发生遭遇战，几百名荷枪实弹的军人都被这些狼群给咬死了几十人，他们这十多个人真的不够看。有句话说得好，你不需要跑得比狼快，只需要跑得比别人快就行了。可这十多人根本不可能拖住狼群的脚步，要死肯定全都得死。所以任小素没有第一时间上车，而是进入峡谷。不是他慌不择路，而是他一开始就知道上车也逃不掉，只能另寻他路。如果迫不得已，他就只能顺着绝壁向上攀爬了。你狼群再牛逼，也总不能会爬墙吧。任小素不确定自己的体力够不够爬到最上面，但只有这一条生路了。这时候有人发动了车子，一脚油门就驱车朝峡谷里面开了进来。现在车子是不够坐的，因为皮卡也已经彻底报废。这时候他们已经看到狼群出现在了森林的边缘，所有人面色惊恐，那些野狼身高恐怕堪比野牛，一步步朝人类走来的时候似乎不慌不忙。留步吓得不停尖叫，甚至好多四人部队的军人都面色惨白。刚才还有心去收拾行李物品的人，现在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愚蠢，如果不是为了收拾行李，他们现在恐怕已经进入峡谷了。 哎呀，等等，别换班，一紧就都坐下了、 可是还没等说话的人挤上车，竟然就被车上的刘布给一脚踹了下去，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快开车，快点开车。 任小素此时内心无比平静，这荒野上从无对错，活着就是对，死了就是错。他能做的就是让自己成为活到最后的那个人，仅此而已。 还完好的四辆车鱼贯驶入峡谷，代价就是撇下了两个来不及上车的人。忽然间，两声惨叫在峡谷外响起，任小素心中一凛，他明白狼群比他想象的还要快。车辆从任小素身边经过时，一辆车竟然停了下来，只见车辆后排的杨小景拿枪指着司机的脑袋，然后转头对任小素说道： 上车。 任小素愣了一下，他没想到杨小景会用枪来威胁司机停车，而且他也没想过要上车，在这破地方车能跑得过狼吗？这时候杨小锦似乎看任小素不动，于是另一只手又掏出一柄黑色的手枪 M9 指着任小素： 上车。 他转头朝峡谷外面看去，可这一看便愣住了。杨小锦顺着他的目光回头看去，只见狼群在峡谷外面便停住了，几十头硕大无比的野狼就在峡谷口静静地望着里面，他们的毛发上还有刚沾染的鲜血。刘步在车上看着狼群怔怔说道： 原来他们真的不甘心峡谷，我们得救了。 在场所有人都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狼口脱险， 得救了。 没想到这刘明小子没有撒谎。 可此时此刻，任小素的心情一点都不轻松，因为他早先是骗这些人的，可没想到这些野狼真的止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径山在一年之内真的发生了某种变化，所以狼群才会在这里忽然止步。也说明这峡谷之后的径山一定比想象中更加危险，那活人莫入四个字也绝对不是骗人的。怎么办？有人下车来望着峡谷外的野狼说道： 不如我们就在这里扎营，等狼群走了我们再原路返回。 任小素心说，自己真是没有听过比这个更愚蠢的提议了。他说道： 要回你们回，我是绝对不会原路返回的。 没错，我们没有回头路了。 这种情况下，树林就是狼群的主场，你等他们走，你指望他们走哪儿去？要知道从这里回壁垒的路程还有三天时间，这三天时间都足够狼群变成狼人随便把你吊起来打了。啊，当然狼人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个比喻。大家都没有回答许仙楚，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你不管什么时候回去都是个死，唯一的活路就是去112号避难壁垒，没有回头路可走了。这时候刘步看着任小素问道： 哎，你听人老鼠干嘛呀？ 吃啊，不吃留着过年。 吃它？ 食物都在皮卡上，皮卡现在也没了，不吃他们吃啥？而且他们吃我饼干，我吃他们，也合情合理啊。 听起来好像确实挺合情合理的呀。事实上任小素知道这群人现在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食物和水。不过任小素虽然恶心了一下刘步，但这老鼠他还真不是拿来自己吃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对于刘步、洛心雨这些壁垒里的人来说，老鼠是肮脏的代名词，它在传统观念里一直都是下水道里的生物，代表着瘟疫、疾病、恶臭等等。任小素虽然也不吃老鼠，但那只是因为他见过老鼠吃腐尸，所以给他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但是对集镇上的其他流民来说，他们天然的观念就认为荒野上的老鼠是食物，这些老鼠偷吃人类的粮食甚至捕食其他生物，与其他野兽无异啊。集镇上物资匮乏，白蚁他们都吃，更何况是老鼠。这老鼠在他们眼里就是一块会走路的肉。相比壁垒里的大人物而言，流民们对食物的理解有着天然的不同。流民觉得反正吃不死人的都是食物。如今皮卡被毁，食物被私人部队的军人打得稀碎， 就算还有能吃的，大家也不敢顶着狼群去取啊。所以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忍饥挨饿必然成为常态。任小素倒是不害怕，在这荒野上饿着谁也饿不着他呀。这时候任小素看向杨小姐，之前这姑娘拿枪指着司机，他还以为是这姑娘想要救自己呢。等到对方连自己一起指的时候，他才明白原来对方只是需要向导来了解这荒野上的环境而已。或者杨小锦也在第一时间意识到往后的食物比较难找，而任小素之前就展现出了这方面的天赋，所以他要带一个能够找到食物的人。所谓术业有专攻，精通枪械却不一定精通野外生存，而任小素恰恰精通的就是野外生存。任小素思忖着，也不知道自己野外生存的本领如果技能化，那应该是什么等级。他在脑海中问了一声， 我这野外生存等级是多少啊？ 可以评定大师级。 任小素愣了一下，还真能评定啊。没想到自己的野外生存技能竟然是大师级，好厉害的样子。不知道为什么，任小素越来越疑惑杨小锦的身份了。这姑娘身为一个壁垒里面的人，所作所为却堪称杀伐果断，绝不拖泥带水的。这时还是夜晚，大家本身非常疲惫，狼群又不敢进入峡谷，所以他们索性往前走了几公里便停下来休息。停下来是因为他们一方面要讨论未来的对策，另一方面则是大家对峡谷后面的东西有些恐惧。能多拖一会儿通过峡谷，那就多拖一会儿。 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了，这个峡谷叫老风口，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刮起风来的威力你们也看到过，有人被吹出峡谷我都不意外。 不过这峡谷晚上好像没有风啊，从晚上到现在一直都没什么风，而且把车并排停着挡风应该问题不大呀。 那也不行，我们必须在天亮之前离开这里，现在可以稍作休息，而且我们已经没有食物了，当务之急是走出峡谷寻找食物。这峡谷里看起来就不像有食物的样子。 你这么一说我都觉得饿了。 晚上大家围在篝火旁边，因为恐惧的原因大家都没什么胃口，可到现在距离晚饭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六个小时，逃命的时候又那么耗费体力和精力，所以大家都有了一种饥饿感。 早知道刚才先去拿食物了，虽然皮卡被打得面目全非，但起码还有东西可以吃吧。 那现在怎么办？往后还有将近半个月的行程呢，我们吃什么喝什么？ 这一问所有人都把目光转向了任小素，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任小素是非常擅长野外生存的吧，之前那条大鱼不就是任小素抓来的吗？然而任小素指了指自己脚边的老鼠， 你们吃这个吗？ 其他人默不作声。其实真要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就算是老鼠他们也得吃，这是现实。其实车队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任小素肯定不想帮他们寻找食物，毕竟之前车队不给任小素提供食物，不仅把任小素孤立起来，还故意取笑或者给任小素难堪，现在又让人家帮自己找食物。有些人忽然开始在心里埋怨起刘步来，你车上那么多食物给任小素分点怎么了？现在好了吧？他们也没想过，虽然当时他们没说话，但是当刘步拒绝为任小素提供食物的时候，他们都在笑。任小素心中冷笑，各凭本事吧。 休息一下，破晓的时候我们直接通过峡谷，等出了峡谷大家都小心应对，先确定没有危险然后再说食物的事情，一两天时间大家饿不死。 集镇上缺粮的时候，任小素真的见过有人吃树皮吃树根，吃完了树皮树根之后吃土最终死去。任小素很清楚人在饥饿面前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时候他们不吃老鼠，过两天就会恨不得连土都吃了。就在此时，杨小锦来到任小素身边，递给了任小素一柄匕首。任小素愣了一下， 给我。 借你。 条件。 这两人都非常干脆利落， 这世上本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杨小锦把自己的随身匕首借给任小素，肯定是有原因的。 食物。 那光借可不行，得送给我。 可以。 杨小锦说完就转身离开了。这倒是让任小素愣了一下。其实这杨小锦本身就打算拿匕首作为交换条件的吧。一开始说借给他，只是留了一些谈判的余地而已。任小素有些哭笑不得，以后自己跟这个杨小锦打交道一定要多想想才行。他观察了一下这柄匕首，都不用太懂刀他就能看出这柄匕首比他之前在王富贵杂货铺里看到的所有铁器都要好。任小素把匕首收回鞘中，藏在了袖子里。可是忽然间，任小素面色大变，他抬头看向绝壁上空，其他人也跟着看去。 上面有什么东西啊？ 话音刚落，峡谷里有密密麻麻的甲壳摩擦声响起。许贤楚拿强光手电朝头顶照去，赫然看到数不清的黑潮正顺着崖壁向下爬行。这虫子大家都没见过，背部甲壳上的花纹宛如一张张人脸。那黑色虫子的口气一张一合间，像是得到了什么命令似的，朝崖壁下面的人群疯狂扑来。有的甚至直接从高空往任小素他们身上跳了。任小素抽出匕首，一刀将扑向自己的巨大虫子劈开，然后大吼： 跑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这些人面虫，任小素置身荒野这么多年，别说见了，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寻常面对蚂蚁和白蚁的时候，任小素还很淡定，因为你身上没有血腥味的时候，现在的大蚂蚁其实不会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兴趣。但这人面虫就很恐怖了，摆明就是要吃人的。这峡谷平日里风这么大，也不知道这些人面虫平时都躲在哪里，如今看到猎物竟然倾巢出动。那些狼群就是害怕这些东西吗？换了任小素知道这峡谷里有这么多的人面虫，他打死也不进来。这一次他连老鼠都不管了，之前他还想攀爬崖壁呢，现在真是要庆幸自己动作慢了一点，不然恐怕在崖壁半空中遇到这玩意儿，他真的会死。 上车。 任小素连续劈砍了两只扑向他的人面虫，那些人面虫在空中就张开了自己的口气，爪子倒是不锋利，但那口气就像是勾魂的弯钩，能把人的命都给勾走。这次任小素没有跑，因为在车上才是最安全的，所以大家还在恐慌的时候他就已经上了车。他不光是自己上的，手里还提着个司机。任小素自己又不会开车，不提个司机他也走不了啊。他把司机扔到驾驶位上大喊： 开车，赶紧开车。 这不是我开的车，我没这车的钥匙啊。 我的妈。任小素觉得自己真是吃了没开过车的亏，他连一辆车一把钥匙这种壁垒里的常识都不知道。但他没有犹豫，提着司机就又下车了。 哪辆是你的？ 这司机被任小素提来提去都快被提懵了，他在混乱的人群中指着一辆车： 那辆。 任小素提着司机就朝那辆车过去了。这时候其他人全在疯狂的逃命，有的逃到了车上，有人竟然不上车就往峡谷前方跑去，甚至还有人往狼群方向跑。生死关头，一些没经过训练的乐队工作人员哪见过这种阵仗，他们早就失去了正常的思考能力。就在此时，任小素脑海中的宫殿响起声音： 任务，至少救十人逃出峡谷。 我救你妹。 任小素提着司机继续往车辆那边跑去。 反正不完成任务也没有惩罚，老子不差这一个任务，小命重要。 直到这个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身后竟然跟着个人。他回头一看，跟着的人赫然是完美级枪械大师杨小姐。对方手里好像还提着什么东西，但任小素没工夫仔细去看了。这姑娘 竟是铁了心思跟着任小素逃命。似乎在他看来，只有跟着任小素才有可能活命。任小素也管不了这么多了，他来到车辆旁边，拉开车门，驾驶位上竟然有个四人部队的军人在瑟瑟发抖。任小素没好气的直接把他给扯出车外。 你有没有车钥匙？在这窝着干嘛呀？等死吗？ 就这空档，有两只人面虫想要顺着任小素的裤腿往里面钻，结果刚靠近任小素就被杨小锦两枪给打得粉碎了。任小素跳上越野车后排，杨小锦也跟了上来。任小素冲着早就懵逼的司机吼道： 开车呀，愣着干嘛？ 那司机已经完全陷入了麻木的机械状态，任小素吼他的时候，他才慌忙地插钥匙点火，一脚油门，车都没怎么动。这时候司机才意识到自己手刹没卸，他慌忙卸了手刹往前开去。任小素这时候才松了一口气，车虽然跑不过狼，但却能跑得过人面虫啊。前面有两辆车已经开了一段距离，而身后好几个人被人面虫给淹没了。黑色的虫巢覆盖在一个个落难的人身上，那些人扭曲着身体试图挣扎，却只能是徒劳。那黑色的虫巢里传来咀嚼声，血液与肉在锋利的口气中被搅成了肉泥。任小素沉默着，原来这才是真正的荒野吗？这就是人类以后要面对的世界。那些诡异的人面虫被血肉吸引了过去，竟是不再追逐车辆了。任小素无力地靠在车座上喘息着，刚才他运动量也不小，这会儿有些脱力，纵使是他也没法很轻松地提着一个成年人到处跑。任小素看了一眼杨小锦，只见杨小锦平静地坐在车上说道： 力气不小。 任小素没理他，而是看向司机： 没有厨子追我们了吧？ 没了。 那司机劫后余生慢慢缓过神来，精神不再麻木，有了一些知觉。他在驾驶位上不停地念叨着： 哎，谢谢你啊，没有你我可能真的活不下来了。 来自孙军正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心想，自己感谢币终于达到了74枚，也算没白提着一个人到处跑。他想了想说道： 不用太感谢，我也只是为了让你开车而已。 哎，没事，不管因为什么都要谢谢你，以前的事儿对不住了，你放心，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来自孙军正的感谢加一。 任小素愣了一下，竟然可以一件事情重复刷感谢的吗？可能是因为救命之恩，而且孙军正正处于惊魂未定的状态，所以每次感谢都是真心实意的。 再来说声谢谢听听。 孙军正一下子噎了半天，情绪瞬间就不连贯了。杨小锦看向任小素的目光怪异起来，这会儿还没脱离险境呢，这少年心也太大了吧。任小素等了半天也没有等到第76个感谢，他觉得自己可能太心急了一点，要是能耐住性子再矜持一会儿，说不定还能收获好几个。不过啊，人也不能太贪心，点到为止吧。忽然间，任小素余光看见杨小锦面色异常，他清了清嗓子： 我就是开个玩笑，趁那些人面虫还没有追上来，咱们赶紧逃出峡谷，和前面的车子汇合。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到刚刚宫殿发布的那个任务来，他没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的，那种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舍己救人。就像他给颜六元说的一样，如果有愧，那就说服自己不要有。更何况，这事儿他问心无愧。可忽然间，任小素竟听到自己脑海中的宫殿说道： 任务完成，奖励1.0力量。 什么情况？难道说只要存在他救过人这样的行为，然后队伍最终存活下来10人以上，这任务就算完成了？你这宫殿还真是随便。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郑小苏很意外自己竟然完成了任务，因为从本心上讲，他压根就没想去完成任务的。似乎这宫殿其实就是想他变强吧，不然呢，他妈王富贵感谢八辈祖宗，算个狗蛋的诚心感谢。任小素的力量此时已经达到了 6.5， 正是超越正常成年人的两倍。当然，这正常的范畴也大概只是指平均值，个别经历过高强度训练的人是不在这个正常范畴的。车队迅速通过了峡谷，朝前方行驶。刚才有人慌不择路地逃到了狼群这边，被狼群咬死了。那些追过来的人面虫也有些奇特，竟是一寸都不愿意踏出峡谷，到了峡谷边缘就慢慢退了回去。狼群与人面虫两个荒野上的物种就像是井水不犯河水似的，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共处着。狼群看向狼王，而狼王则转身慢慢朝树林里走去，似乎一旦他确定猎物已经丢失，就绝对不再留恋，干脆利落。司机孙军正一边开车一边说道： 哎，也不知道这次活下来多少人了。 我们活下来就行了， 至于别人能不能活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在这种荒野上，其实人多一点会更好，毕竟人多力量大，而且有什么事情大家都能有个照应。可就现在任小素看到的那些私人部队以及乐队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证明，这些人绝对不是可以托付信任的对象，不但没法信任，说不定稍不留神还可能被对方害死。 哎，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尸骨啊。 就在车辆通过峡谷时，他们看到路旁竟有数十具人类骸骨奇形怪状地倒在峡谷里。 这恐怕都是那人面虫干的。 现在任小素回想起人面虫来，他是当时最冷静的人之一，所以他在一边退向车辆的时候还有心思仔细观察那些人面虫。在他记忆里，并不是每一只人面虫背甲上都有人脸的，是因为没有发育完全，或者是因为这虫子吃到人类才会在甲壳上长出人脸。在这种奇怪的地方，任小素下意识的就往最惊悚的方向去猜测了。想到这里，任小素背后一阵冷汗，怎么感觉这人面虫像是把一些死者的魂魄都给吃进去一样。那些死者的魂魄就在人面虫的背甲上狰狞着自己的面孔。车队原本来了6辆车，结果现在只剩下3辆了。他们用了10多分钟才彻底穿越峡谷。当车辆驶出峡谷的那一瞬间，任小素、杨小锦、孙军正全都愣住了。此时还是夜晚，峡谷里面是晦涩的黑暗，车灯范围里才有亮光。可这峡谷外的天空星河就像是一幅悬在头顶的画作一样，仿佛就在眼前。而地上的植被异常茂密，且有许多萤火虫在树林间飞来飞去。这里四面环绕的群山像是有意将这里圈出了一个庞大的花园一般，宛如仙境。他们慢慢走下车来，看着夜色中的一切。孙军正不由自主地向树林走去，脸上出现憧憬的神色。结果这时任小素扇了他一巴掌： 这种诡异的森林也敢随便进去？ 对于这些壁垒里的大人物来说，美是吸引人的，可是对于任小素来说，大自然里的美丽天生就充满了危险。他们生存于荒野就必须明白，越漂亮的蛇就可能越危险，越漂亮的蘑菇可能就越毒，越艳丽的蜘蛛就可能越致命。所以任小素天然对美丽的事物有些抗拒，他管这荒野上的美丽叫做诡异。车上的人都已经下车，任小素打量过去发现许贤楚作为最先反应过来的人果然活了下来。让他比较意外的是，刘步竟然也活了下来。任小素倒不是盼着刘步死，只是他感觉有些纳闷，这个受到惊吓就只会乱喊乱叫的选手是怎么活下来的。还有洛心雨也活了下来。任小素印象中，人面虫出现后，洛心雨第一时间就向许贤楚靠近，大概是在许贤楚的带领下幸免于难的吧。许贤楚面色凝重地查了一下人数， 只剩11个人了， 来时20人， 如今还没抵达径山，就只剩了11人。往后的路上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最终有几人能走出径山，就真的说不准了。 我都说回头了吧，非要进这个峡谷，明明都有超凡者说了活人没入了，为什么你们就是不听啊？啊！哎呀， 闭嘴。 刘步这时候好像胆气足了一点，竟然对自己的老板洛心雨嘲讽起来。 我就说不要来壁垒外面冒险，你不听，现在满意了吧？ 你当初说你举双手赞成的。 我敢说不赞成吗？我 许贤楚皱眉对刘步说道，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你倒是回去找狼群啊。我们也是迫不得已才进入峡谷的，大家能活下来都是好运，不要再争吵了。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齐心协力共度难关。 刘步和洛心雨两个人也安静了下来，任小素觉得自己得另谋出路了。队伍里的人心已散，所谓齐心协力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车是没法再开了，谁也没想到这里的植物会生长得几乎和亚热带雨林一样，已经完全无法通车了。 先休息一下吧。 这一晚上他们就没有好好休息过，一个危险接着一个危险的到来，大家真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任小素装作很疲惫的样子坐到了地上，离那片树林远远的。这时候大家不仅没了食物，就连帐篷和毯子都没有了。任小素忽然有点惋惜，自己那老鼠竟然忘了带上车，也不知道人面虫吃了老鼠肉会不会变成鼠面虫。这样想想好像也不那么痛心了，甚至还有一些期待。 长官，你们进入径山的任务到底是什么？ 任小素看向许贤楚，这也是他心中的困惑。许贤楚犹豫了一下，仍旧没有说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然而任小素发现许贤楚自己心中似乎也有疑惑。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从始至终许贤楚都没说过他们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而刘步和洛心雨他们这样的乐队工作人员也明显是不知道的，不然他们也不会这么问许贤楚。任小素有些疑惑，许贤楚他们的任务目标和径山里的变化有什么关联吗？许贤楚忽然说道， 其实我们也没料到这里会有这么大的变化，不然也不会只来12个人了。我能明确告诉你们的就是，这里发生的一切我们也不知情。 现在大家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一定，为什么不能把你们的秘密与我们共享？ 刘步现在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他只想知道自己现在到底是什么处境，所以一切线索他都不愿意放弃。他对许贤楚咬牙切齿地说道， 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绳上的蚂蚱，你如果不说，也许这秘密都得随着我们埋进坟墓里。 眼瞅着刘步的脸都要贴到许贤楚的脸上了，唾沫星子乱飞，许贤楚一把将刘步给推开。 你们自己凑上来的也怪我们，我听说你们一直想去其他壁垒的吧，就算没有我们这个任务你们就不去了？这个时候撇得一干二净，好像是我们带你们来送死一样。 任小素正看热闹呢，手里就差一把花生了，结果旁边的杨小姐忽然说道， 我饿了。 这话给任小素说的一愣， 您饿了跟我说什么？ 匕首。 哦，您坐好，我现在给您弄吃的去，你有什么忌口吗？ 没有。 杨小锦坐在土地上，洛心雨坐地上还得铺一件衣服在下面，他倒是一点都不讲究。不过任小素现在也有点惆怅，他原本提着的老鼠给弄丢了，当时他一手要提着丝巾，一手要拿着匕首，根本没办法再提老鼠了，所以现在食材有点不太好找。而面前的那片茂密森林实在诡异，夜晚根本看不清里面的状况，必须等白天观察仔细了才敢进去找食物。结果这时候杨小锦看他有点犯愁的样子忽然说道， 老鼠我扔后备箱了。 任小苏怔住了，他依稀记得当时杨小锦在混乱中手里好像提着什么东西，但实在太仓促了，他也没能仔细去看，原来对方提着的是那只大老鼠啊。不得不说，杨小锦这一手准备真是省了任小苏很多事。以往任小苏都是在荒野上独来独往，从来都不会寻找帮手，所以他必须一个人面对所有的危险和困难。其实集镇上也有人找过他，想要一起出去捕猎，但任小苏都拒绝了。不是对方能力不够，而是他信不过对方。到了荒野上是很容易疲惫的，这时候与人为伴还不如与野兽为伴。任小苏曾经也想过要不要把颜六元培养起来，这样能分担他很多的压力，但后来想一想也就作罢了。任小苏并不想让颜六元身处险境，现在任小苏第一次有了自己有帮手的感觉。不过任小苏转念就把这想法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两个如今就是交易关系，双方因为信任对方的能力或者资源，于是在荒野上结成短暂的联盟。这联盟甚至只是一种无声的约定，但其实大家并不信任对方，只是各取所需罢了。任小苏去车上提了大老鼠出来，这时候其他人都很饿了，但是也没饿到饥不择食的地步，所以他们看到任小素提着老鼠的时候，想到任小素要吃它，就感觉有些反胃了。其他人都在热火朝天地聊着该怎么办，杨小锦已经捡了柴火回来准备生火了。任小素小声交代道， 退出森林的时候一定要面对着森林后退。 为什么？ 因为大型猫科动物的偷袭欲望会被激发，我感觉他们甚至会控制不住自己，那是猫科动物的本能。荒野上其实有很多野猫，张先生说那些野猫可能都是灾变前的家猫延续下来的，因为没了主人只能在野外自由生长，性子呢也越来越野，而且这些野猫的体格越来越大了，杀伤力惊人。 很危险吗？ 对，很危险，不过你面对着他们的时候也未必会攻击你，所以千万不要背对森林，谁也不知道森林里藏着什么。 大概是因为任小素也想暂时维持住这个短暂的联盟，以此来提高自己的生存几率，所以就和杨小锦多说了两句。任小素拿着匕首从老鼠身上切割起来，说实话他本来是打算拿着鼠肉来钓蜈蚣的，相比鼠肉来，任小素觉得烤熟的蜈蚣好像更好吃一些。不过现在也是没有办法了，经过人面虫那事，任小苏真的有点担心自己再掉出来点什么诡异的东西。他快速地切割下来这只老鼠粗壮的两条后腿，任小苏把这两条后腿递给杨小锦架在火上烤，不到十秒钟肉香味就飘荡出十多米远。原本刘布他们正热烈讨论着呢，这会儿闻到肉香味全都齐齐地咽了口唾沫，之前讨论的内容也全都忘了。大家静静地转头看向任小苏，可这时只见任小素一甩手就把剩下的鼠肉给扔到了森林里。现在的任小素感觉自己力大无穷，那剩下的肉眨眼的功夫就扔没影了。 你扔了干嘛？ 你们又不吃，留在这里找野兽啊？想吃自己去捡呀、啊、 我才不会吃这么恶心的东西呢。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吃过更恶心的。 哎，不对，这些人分明吃过更恶心的东西啊。在任小素看来，壁垒里的人连燕窝这种东西都吃，鼠肉算什么？之前任小素听学堂张先生说，壁垒里面很多大人物都喜欢吃燕窝来着，也不知道燕子哪来那么多痰，可能是得了肺痨。难怪有个成语叫劳燕分飞，原来是说这个呢。然而他也没跟这些人多说什么，剥过皮的肥瘦鼠肉在火上很快就烧烤至焦黄，刘布他们也不讨论了，就在旁边狂咽口水。大家忙了一晚上，晚餐的时候因为恐惧大家也都没什么胃口，这时候经过一晚上的逃亡后，体力早就消耗得差不多了，每个人都饥肠辘辘的。有人倒是想去森林里把剩下那些鼠肉给捡回来，可问题是任小素扔得太远了呀。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 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